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 多样的运动项目。 攀岩呢，它是 那么滑冰呢， 专业的健康指导， 膝关节对准脚尖。 每天9:05，主持人孟宁邀您一起共享1025动生活。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冬奥观赛指南。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孟岩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继续为朋友们带来的是我们最近这一月份啊，给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所做出的一个我们1025动生活的特别节目，那就是冬奥观赛指南，为朋友们介绍我们冬奥这7个大项、15个分项、109个小项的项目知识。我们也邀请到了冬奥这些不同项目的专家老师们，请他们去系统的梳理来介绍这些内容。当然呢，我们也会为朋友们去介绍这些项目的发展历程、重点人物、竞赛成绩以及冬奥会期间项目比赛的时间、场馆、观赛礼仪等等这些相关的知识。今天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0天。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要来为大家介绍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跳台滑雪了。那首先呢，我也是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他呢就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81滑雪队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姚东，姚老师。还是先有请姚老师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姚老师啊。和大家一起来说这个跳台滑雪。我们最近一直在说滑雪的不同项目啊，可能大家已经有一点点的恍惚了，或者说有点分不清楚我们今天的这个跳台滑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我简单的跟大家形容一下啊，有错误的地方一会儿姚老师再给我纠正。 好的， 就是我们大家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都在电视上曾经看到过有一个项目的运动员是这样子在空中的表现啊，就是基本上他在空中飞起来之后，他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花样的动作了，然后呢它是成一个像大 V 字形的感觉啊，有点像是人和雪板夹角这样就冲出去了，最后落地，这就是我们的跳台滑雪。那不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形容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没有勾起自己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画面的印象，那它就是跳台滑雪了。但是我的这个介绍呢肯定是非常的肤浅，并且也许还有一些错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杨老师给我们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并且先说一说吧，我刚才的这个形容有没有哪些地方需要补充的，杨老师。 嗯，其实刚才介绍的也都很好，也都很全面。这个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呢，它就是体现人类一直想自我飞行，然后它是没有借助任何的外助的推力，完全是靠自身的下冲的力量，然后起飞，落地，就是完全是不借助任何外力。就比如说现在的翼装飞行，它还穿的服装，但是我们这个跳台滑雪是没有的，它是从起跳区，助滑，然后达到100公里，能在起点蹦起之后，然后在空中完成一个自由飞翔。 嗯，那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自由飞翔，还有我刚才形容过的啊，就是运动员在空中基本上是不需要再做其他的动作了，因为我们之前在介绍滑雪的一些其他项目的时候，有一些项目好像运动员在空中还会做一些技巧，那我们的跳台滑雪运动员在空中会有这方面的动作上的要求吗？ 其实它就是保持一个自然飞翔就行了。 嗯， 然后呢它也会有很微足的一个小动作调整，因为这个风速啊，然后风向啊都是不同的。它可能手或者是肩在控制，比如说这个是侧风，就会给它会吹偏，然后它会用的肩或者是手把这个动作给保持一个飞行的直线状态吧。 啊，一直往前飞。嗯，还有就是上身的不能往后扬， 嗯， 也不能往下哈得太低， 嗯， 所以这个都是靠运动员的腰力、腹肌还有上身的肌肉来控制的。 哦， 对，这个是咱们观众是看不到的， 对， 都是 微调啊， 对对对，都是在内行，然后或者是教练员，然后能感受到、也能观察到的，很细微的一些运动。 哦，对，就我们整体看到的就是它飞起来了，它飞得好高，它飞得好远， 这种 感受啊。 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就是人在空中自然飞翔，然后可以说什么都不用去想了，就是在飞。 嗯，嗯，对，我觉得也可以说是运动员在飞出去那一瞬间，它是形成了一个抛物线。 对的，它就是因为有助滑区，它就是让你一个起速，要不然没有一点点的速度的话，它是飞不起来的。 对 对，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跳台滑雪这个项目吧。它呢是怎么就诞生了，又怎么加入到奥运大家庭当中的呢？ 嗯，其实它这个起源于19世纪的挪威。 嗯， 现在的说法是两个农民，然后穿在雪板，然后在一个高山上，然后去蹦跳，然后体验到了这种感觉和这个刺激， 嗯， 然后就启发了这项运动。 哦， 但是还有一种传说， 嗯， 就是也是在古时候吧，然后国外的某个国家国王是对死刑犯的处决。 哦， 啊，他是在高山上也是给穿上雪板，让这个死刑犯给冲下去。但是呢，会有了一个死刑犯，就是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他就用了我们跳台滑雪的招式啊。 然后他这个只是一个传说啊，但是我们好多都是这种听说过这个传说。最开始我当运动员也是听的这个传说。 您也听到这版本了。 然后之后我才听说是两个农民 啊，能够感觉到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延续了我们对于在滑雪这个项目当中的一些，应该说是把它的这个趣味性想要增强。 嗯， 当然那个惩罚犯人那肯定不是，他首先是要为了活命。 对对对。 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去刺激到了他，用一种技巧的方式让自己给保命了。 可能就是人已经到了极限了，反正我已经要死了，我就拼搏一下。这个滑雪其实所有的项目就是中心你要靠前。往往人在害怕的时候重心要落后你的雪板在前面，他就永远是雪板领着你，就很容易出现任何危险。 嗯， 就包括双板单板越野滑雪都是一样，重心一定要靠前，你才能压住这个雪板。当时可能这个犯人也就一激动就往前跳了。 对， 其实我就哎呀就快点去面临死亡嘛。然后跳下来之后，哎，没想到奇迹般的活下来了。 对，当然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像刚才姚老师和我们曾经提到过的，上来就说了跳台滑雪是一个滑雪项目当中的极限运动啊。 对对对， 就更体现出了它这种极限运动的特点。 对， 就是让你在一种超高速的状态之下，然后实现自己的这个应该叫无重力的一种状态了 吗？对对对。为什么说它是现在是极限的滑雪一项呢？它现在目前为止没有推向于大众娱乐的滑雪。 哦， 全是专业的运动员 在搞啊。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建了好多场地。来源有一个国家跳台科研中心。 嗯， 还有我们的雪如意。 嗯， 这些都是没有面对任何的旅游者 哦， 都是我们的运动员。哎，你要 才可以去参与 的。对，因为他是真的，这个项目是真的，看的观赏性很高。 嗯， 然后危险性其实真的很大了，毕竟人要腾空。 对， 下来之后你要没受过专业训练的话，什么方式落地是不可想象的。 对， 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是的。那当然啊，这个项目它有了，并且可能也让一些人感受到了它的乐趣。 嗯， 然后它就这样走入到了这个奥运大家庭吗？ 对，它是第一届就已经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第一届就是？ 对，那第一届奥运会它就已经正式比赛项目。 哦， 但是那时候的技术、动作还有设备都不是很完善，就包括它的起滑区都是在一个大的土包上。然后也没有这么设计的，也没有这么规范。 但是招录取可能都是这样的，这大体的都是有一个很陡的一个缓冲区。 那之后这个项目就从第一届加入到奥运会以后啊，就一直在奥运大家庭当中。 对，一直在奥运大家庭当中。然后我们国家是1982年吉林市组建的跳台滑雪队。 哦，1982年就已经有了。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1984年举办的全国跳台滑雪比赛。 哦。 然后2003年中国跳台滑雪队获得那个赞助，并常在奥地利训练。 哦。 其实，我们国家，反正我了解，因为我是吉林省通化市人。我们国家第一个大跳台就是通化和吉林啊，同时建造的。 那这个项目它进入到了冬奥会，就像您说的，从第一届进入之后就一直到现在啊，都有， 都有。 那可见这个项目它还是非常受欢迎的。 非常，就是在国外吧，他们对这个项目的就是崇拜度非常高。 还是我觉得就像您提到的极限运动给他们带来的这种 极限运动， 就是外国朋友好像对于极限运动都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向往的。 对，他可能感觉这个是放松人，然后完全是自我。没有任何的，就像我刚才介绍的，没有任何的助力，然后完全是我自己腾空，自己跳跃，然后自己的落地。 对，就感觉自己像一发子弹一样啊。 对， 就这样冲出去了， 能砍感受到大自然，然后感受到我自我飞行的那种感觉。 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一说这些小项吧啊，因为我们看到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跳台滑雪项目总共会产生5枚金牌。但是它分的这个项目其实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想的，比如说每一个项目都有男女啊，或者说是它分一些这个团体啊，这样子的标准。它的这个分法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一样一样跟大家都来做一个介绍的啊。那我们就先来说第一个吧啊，这个叫男子个人标准台。我觉得从大家的认知上来说呢，你这些字放在这儿我都认识，可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个项目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怎么来比呢？ 其实，这个项目男子标准台，它其实就是一个小跳台。 哦，小的。 对，它不是大跳台。 也就是对应我们后面将会提到的男子个人大跳台的那个跳台。 对，其实这些所有分出来的项目呢，它的观赏度啊、技术要求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它这个项目很单一，你要不给它分出来好多分支的话，它是只能是有一块金牌，一个比赛项目。而且我们训练的时候是从小跳台到大跳台一步一步往上的。最开始做运动员不可能一下就上到大跳台 K120、或者当时我们那时候才 K90。 这个 K120 K90 的概念是什么？是 它就是一个远度和一个打分点。它是落地的。 落地 找落点。你要是达到比如说 K120， 你是没有飞到 K120 的话，它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往后减分。对，你要是达到了 K120， 你会往上加分。 K120 相当于是一个标准值， 对，一个标准点。 那我们就先来说这标准台啊，您继续说。 其实标准台呢，它就是要求你的动作技术然后控制力更强一些，它不会说像有那么大的冲力。因为你台子小，你的助滑可能距离也就短然后你的招录距离也会短。那这边就是完全靠你的自身的技术动作就是没有一点的借助风力和冲力往前飞行的。但是大跳台呢其实跟这个是完全是相像的。 但是唯独体现的区别就是像刚才提到的标准台和大跳台这二者之间的不同。 对。 那这两个台子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这下它俩有多大的差别的呢？ 台子就是起跳点，就相当于一个是1米高，另一个就是将近能达到1.8米高。 哦，那就是大跳台的一个标准啊。 然后它的起滑区起点相当于是一个五层楼那么高。 这是大跳台。 小跳台。 小跳台就已经是五层楼那么高了。 大跳台基本上得在10层楼高左右吧。 哦，天哪，我刚听到这儿我都觉得我的心已经悬出来了，真 的 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们的运动员站在那个起跳点的时候那种感觉是什么样子。那真的感觉就是垂直落差是能感受到就是这种五层楼的这种高差、啊 现在我们建设的跳台基本上都很完善、依山而建，然后它的起滑区也不会说像我当运动员时候的那个跳台是成为一个大架子焊起来，就像我们那个鸟巢一样、拔地而起呢。 嗯， 我们那时候站在我记得我第一次在亚布力滑雪场，站在那个大跳台上之后，看到下面我就晕，然后呢风又大，第一次上的时候特别的紧张，那应该是在92年，92年的那个92、93雪季上去的时候，第一次一上去，哎呦就感觉特别晕，然后我就搁那坐着。我也不往前排队，因为运动员虽然当时没有这么多运动员，但是也很多的全国运动员都集中在亚布力滑雪场，那时候形成规模的只有亚布力有一个大跳台训练场地。后期了是95年北大湖建了一个，为第八届冬运会然后建了一个有一个跳台比赛场地。我们那时候都聚集在场地上之后，排队的人也就很多。我就一直往后上， 来一个让他往前走， 来一个往后上。后来沿着走跳下去又上来了之后，看到我还在那儿，然后不行，我们都等着你。然后教练也在鼓励。其实第一次上去的时候都已经做好了。做好了之后我又自己又退下来了，因为不敢， 还是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对，我那时候才12岁。 天哪！ 在12岁，虽然所有的技术动作，都已经很完善，都很稳定了，但是还是就是自己的心理突破不了。教练员就是要跟我示意举手，他举手就是可以飞了啊，可以跳了。然后跟我举了4次，为什么要举手？就是这个举手，就是这个风向，风力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或者说叫最好的一个 环境之下，对对对，要往你才可以起滑，然后去飞行。跟我举了4次，然后我也没有跳，然后老运动员也没有在催我，也没有往前挤的，就永远都是搁那儿在等着我， 耐心的等着， 对，耐心的等着我，就为了鼓励我们这个下一代嘛。后来就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我一看不能耽误大家，就是一咬牙，一闭眼，一松手，下去了。下去了，在起跳的时候全程眼睛还睁着呢。当我起跳飞起来之后，真的不知道是自己闭的眼睛，还是说眼前就是一下就黑了。我当时是什么也看不到，眼前一片黑，但是我的感受就是什么，就像那个树叶在往下落一样，左右的飘飘飘。然后当我感觉什么都没有了，也没有速度，我睁开眼的时候，我已经在急停区趴在那儿。 哇， 对，我是趴着的。当时 那相当于其实您落地的时候自己都没有任何的印象。 对，什么印象都没有。然后教练就在上面指着我在训我，然后搁那大声的喊，因为他在起跳点那块大声喊，你为什么落地了，然后你要往地下趴。后来我到教练的时候反馈的时候，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连意识都失去了，怎么可能还控制得住自己呢？ 然后教练说不行，你还得我往上上，所有的运动员都等着你， 就又让您再继续练这个大跳 台。对对对，必须得要突破，因为你要是永远这样的话，你的长进啊，或者是你以后的训练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你必须有意识，然后必须能做出来你的技术动作，然后完成一个完美的飞行，能落地，就这样。然后当天是又连续跳了4次。 之后会慢慢的好一些吗？还是一直都没有完全调整好？ 之后那就像特别油了。之后飞的就是什么自己飞多少米，然后就马上要落地了，然后脑袋往旁边看。因为它的米数是在两侧。 能看到的。 对，能看到的。

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每天9:05到9:55，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之冬奥观赛指南。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前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81滑雪队跳台滑雪运动员姚东，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跳台滑雪这个项目。我们继续回到咱们说这个男子个人标准台，其实刚才杨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都是您在大跳台当中的一个经历啊。大跳台，我们说如果来做一个跟我们日常生活的等量换算的话，您也提到了差不多相当于我们日常这个10层楼的高度，标准台呢就是5层楼的高度。大家不要认为说哎，比那个大跳台低了5层楼那肯定就能稍微好点，我们可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别说是5层楼，站在2层楼上让你往下跳的话，估计也没有几个人是敢的。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首先是我们要克服这个，应该叫我们跳台的这种落差给运动员带来的一种心理上的刺激。那一方面是比我们的这个心态啊，还有就是您也提到的这种技术。那我们平时在技术上的这种保障又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跳台滑雪的基础保障就是夏天我们都是爆发力的训练，然后腿部力量，因为它是完全是你看比如说越野滑雪，它是有用胳膊去支撑辅助，然后高山滑雪它也是要有，基本上全是用腿部力量，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要雪杖去支撑，跳台滑雪完全是用你的腿部力量去自行去蹦， 没有手， 手是不允许动的。 它 因为你要是动手的话，手你要蹲在那儿之后，手是靠在你的后背， 相当于背在身后， 对， 是不是？ 背在你 的 身后， 好像对， 你要起跳手动的话，你的上身会有浮动。要求蹦的时候上身是不要抬起来的。所以完全是腿部力量，还有你的爆发力。还有就是空中的控制力，比如说你的腹肌、腰肌，还有你的平衡感。反正现在的训练，哎呦，我真的当运动员的时候真的不敢想象。现在、 就是、看到现在运动员的训练、 啊、现在有风洞训练。 哦、 我们那时候根本想象不出来会有风洞训练， 还有专门进行这样一个练习啊。 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夏季跳台、 哦、 我们那时候就是一种仰望。因为我们国家没有，那时候 对 当时是日本有夏季跳台，我们国家在90年的一线运动员，比如说王双龙，朴雪枫，他们都是夏天上日本去集训。为什么我们这个当时运动员，就是小运动员，那个成绩提高的要慢啊？就是我们只是冬天在蹦， 对，因为 而且 这个项目对 就3个月的时间， 季节要求很高嘛， 就3个月的时间，我们那时候，那时候完全是靠天然雪，没有人工造雪，没有雪了之后，旁边的人工雪，天然雪都给它运过来，然后背上场地给它铺好。教练领着我们弄个像大槽子似的，往上山里延伸，然后挑干净的雪放到槽里，然后它往下滑到我们场地上，然后我们再给好好铺。没有说现在哪块缺雪了，晚上一造雪一大堆， 对， 没有。那时候哎呦，真的不敢想象现在的这些辅助训练的科技呀、啊、就包括现在的雪具啊，跟我们那时候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 太先进了。我们那时候的固定器是前面是一个固定器，然后连接了一个像游丝绳似的、前面有个卡扣卡到你的鞋的后面、它会有抬起来，但是它很不稳定。后来有一个也是国外有个先进技术，它是后面会带一个绳，也是卡在那个鞋里的。后来我们教练就用鞋带儿跟底下的那个有个像鞋跟似的，那像这个减震，拧一个螺丝绑到我们那个后面固定器那个绳子上，游丝绳上， 就减少你的风阻嘛， 嗯 啊，它会起到一个浮力，就不会风很大的时候贴你身体贴的特别的，给的身体重量特别大 啊， 但现在我看后面钩是一个小的辅助棍儿。也是扣在鞋上，它上下可以活动， 都是 对，真的 高科技了啊！我们的这个冬奥会比赛的这个项目，就是男子个人标准台和男子个人大跳台啊。像您之前提到过，这二者之间高度有一个不同， 嗯， 这是他们二者的一个区别。而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运动员评判的标准，就是看谁飞得更远，落地更稳，可以这样理解吗？ 还有一个就是空中姿势， 空中的姿势， 对。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到啊，姿势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嗯， 这个时候怎么来评判？比如说两个运动员谁的姿势更好呢？ 其实，在我们的观众来看的话，人的身体都是平的，在那飞，但是它这个平整度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要稍高一些，有的要稍低一些，有的胯这块弯折的大一点，有的会很平整。 嗯， 然后呢，它的雪板开的大，开的小。这都是不一样的，而且他的手，他手的优美度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评判的里面的细则好像还蛮多的，啊， 对的对的，裁判员看的是细节，但是我们观看的就是他的飞翔的美 啊，我们一般就是普通的朋友欣赏的时候，我们更多是看他是不是飞得远， 对， 然后落地是不是稳， 对， 在空中的这些细小的动作可能我们还真的是没有办法注意到了， 对，基本上这个评判还是以距离来评判，空中姿势的分不会有距离的分那么高，基本上就是看这个它的距离，要是距离要相差的很多，比如说差一米两米，基本上是没有二话可说了 啊， 对， 当然两个人如果距离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评判一下落地，还有就是空中的这些动作， 对，落地的姿势，它就像一个弓箭步一样，一个腿在前，一个腿在后， 对， 你要达到的很完美。有的呢，落地了之后，这个腿很不后腿很不稳定，它在晃，雪板也控制不好，然后你两个手要张开，就像走平衡似的，手要张开。有的 是，这都是在落地的要求吗？ 对，都是在落地要求。 那像刚才我们说啊，评判谁飞得更远，那这个飞得更远的决定因素又有哪些呢？ 一个是起滑，起滑你身体的姿势，有没有风阻，还有你的起跳你的掌握好这个跳点，你要是出了台子之后，你的力量没有给到台子上，你飞不起来。跳不起来，你要是还没到跳点的时候，你提前跳了，那就是这个力量 就力给早了， 对，力给早了， 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夏季奥运会里这个跳远的比赛， 差不多， 它有一条线， 对 你得在这个线就是离它最合适的那个距离，你离它的远了吧，你跳的短了，我们好理解，离它近踩线了，你还会被判犯规的，当然在这个里头呢，它不至于到犯规，但是就是你没有办法， 对，它是什么，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比赛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起滑区它是非常陡，当我们那个台的时候，它会有个很平整，它是上抖下来之后它会有个冲力，可能我们看的时候真的体验不到，当我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感觉你是往下冲，当马上要到那个起跳点的时候，它会稍微有一个平，然后它就会给你内在有一个压力，说直白了一些吧，就是很贴切的，就是感觉大家坐过过山车，往下冲，然后你到一横过来之后，你压力非常大，你是要往下坐的， 对， 当运动员就要借助这个力气爆发， 坐的这个力 冲出去 嘛， 对，借着这个力，要我们教练那时候在说过，你没踩到垫门上就是他给你身体这个施加压力，因为你要往下沉，然后你要借着这个力往起一蹦，但是你要是出了台的，这个力就泄了，你要没到跳点的时候呢，你这个力还没积攒到一定程度，你跳起来也是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再就是还有就是啥，空中姿势还有这个风向，你看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只是一个小旗子 搁那儿哎飘来飘去， 看看 风向，对，风向是迎风、还是说 逆风、 顺风逆风还是侧风。但是现在的比赛我看了，现在落点起跳点它的你风向旋风小侧风，有可能这边是顺风这边就是逆风，然后再往下一点就是侧风， 分得好细啊。 对，飞的 连我们平时说的风它都分好多种。 对对对，分的好多种。而且它在打分的时候也会通过你这个风风向逆风给你多少分，或者是顺风给你 扣多少分。现在这个打分都是、 连这个都会被考虑进到我们的打分的， 对，都会考虑进去的。两个人要同时同等的距离、就靠这些的打分因素来去评判 啊，就比这有点像是比小分的一个感觉嘛。 对对对对对。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动生活。 但是还是说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其实说这个标准台大跳台，大家从我们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五层楼十层楼这样的一个概念去理解、而且对于这个台子，其实我觉得姚老师也有必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它就像您说的是过山车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 一个深的下去、之后它又有稍微的一个平缓的区域、 对，稍微往起，它还不是仰角、但是我们人要是在上面往下滑的时候，你就能感觉是给你一个什么很大的压力。然后它你能感觉到这个台子是往起扬呢。 然后你才能冲出去嘛。 对、 啊、 才能冲出去、 那其实这个整个的一个台子，我们这些区域都是怎么划分的？最先开始那段就是我们的一个叫 起滑点。 起滑点。 对。 再到后面是。 在后面那个就叫起跳。 起跳区。 跳点。 啊，跳点。 对。 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的落点了。 对，造陆区。 着陆区。 对。 啊，最后呢。 急停区。 急停区。 对。 那这个着陆区和急停区有什么区别呢？ 着陆区呢，它是很陡的一个坡度，急停区呢，它就是完全是你运动员下来之后你得停下，要不然你就一直往前冲了。 哦， 它这个着陆区能有将近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哇， 就比如说雪如意它的急停区，夏天我看介绍是给做成夏季那个足球会大家会搁那儿踢足球啊，他也是做成草坪样了，方便运动员训练的时候，他直接就是下去跳台就是草坪 滑草嘛， 对，滑草， 看有这样子的、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个介绍啊，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运动员在空中就是这个飞一下这样的一个瞬间、但实际上要去进行的这个比拼、或者说是要去考量的东西还是非常多的、 是的 啊，哪怕就说是最终看到的谁飞得更远，它也是有原因的。像刚才姚老师提到过的、在我们先开始的时候那个加速，那这个时候其实也就是考验运动员他们之前的一些训练的效果。 对，你起滑的时候几乎现在是动作都一致，但是也会有比如说你蹲得高蹲得低，还有就是你的头扬得高或者是扬得低，还有你的手，都是会有影响的。 那一个标准的这个运动员冲下来的时候，他的这整个一个动作大概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如果让您来形容一下的话， 就是蹲马步，然后你的上身贴到你的大腿上，我们在家就可以去做这个动作了。 自己感受一下 跳台滑雪运动员起滑的那一个姿势 了。哦，他起滑的时候是要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减少风阻、 对， 然后把你的人折叠，然后达成一个到跳点的时候达成一个起跳。 那在跳点的时候，运动员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像我当时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啊，运动员和我们的雪板成了一个 V 字形的形状。 跳点呢，就是你只需要身体向前去蹦就 OK 了，保持你的上身的动作。它是以什么？以你的膝盖为轴，你的小腿是不能动的，不能向前压，不能往后缩。以膝盖为轴，然后以你的胯往前推。把你的上身是推出去， 不是说像我们蹦高啊或者跳高跳远啊是往上蹦， 嗯 啊，我们不能往上蹦， 这是往前嘛， 对，往前蹦，因为你有冲力，你往上蹦你的风阻特别大， 嗯 啊，这是要往前蹦，蹦出去同时是把你的脚给分开，把你的雪板打到一个 V 字形。最开始的滑雪起源是蹦起来之后这个雪板是在你的面前成为两个示意， 对啊， 对， 我也在想为什么会变成了分开，按理说不是并在一起能够减少阻力吗？ 嗯，在你飞行的时候，就比如说飞机要没有这两个翅膀你能飞得很远吗？ 哦， 是吧，嗯，它这个飞行也是最开始是确实大一字，然后手还是往前伸的， 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为了在想减少阻力啊。 它其实就是什么，我要往远蹦，那就像跳远也是，哎，跳出去之前是手往前伸，最开始的技术动作也是手往前伸往远够， 嗯， 然后慢慢的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技术革新，手开始放回来， 嗯， 但是还是大一字，嗯，后来也是研究风速，研究风控，可能你这个雪板张开之后，风阻会大一些，就像翼装飞行那个衣服张开， 对， 你风阻大，你飞得会更远，它这也是，然后最后的更新，也把雪板形成一个 V 字， 嗯， 贴在你的身体两侧， 对， 啊， 所以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现代的，就是最新的这种技术的呈现，就是让运动员以这样的一个姿势去落地，会给他带来一个最好的 飞行距离。 哦，说到这个落地啊，我也想多问您一句， 嗯， 我们平时看的时候，就像您之前提到的啊，运动员一定是要有训练才能够很好的去完成这个落地的动作， 嗯， 我在每一次看运动员落地的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他们的膝盖会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嗯， 那这个问题您能不能也给我们解答一下呢， 嗯， 会有吗？ 嗯，不会有冲击的。 哦， 但是专业运动员，你专业项目他肯定会对膝盖会有一些的损伤， 对， 因为你不是说练一天两天， 嗯， 也不是说练一年两年，嗯，就像我这个右膝盖就有老伤， 哦， 就是当时也是撑了一下，但是你是说像我们那种，哎，你每次蹦会不会有蹲伤啊？这个不会有，因为你有速度，速度是很快的，即使到最后你要落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得有一个八九十迈的速度， 嗯， 然后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它这个雪板是很长的， 对， 它会有一个减冲，为什么？你的后板是先落地， 嗯， 而且这个雪板是很软， 嗯， 它不像现在的单板或者是高山的双板， 对， 它里面有钢刃或者是有碳纤维，它那个里面没有，它这个雪板是没有钢刃的， 就虽然它也是双板， 对， 但实际上跟那个双板的比赛 是不一样的， 对 对。它没有钢刃，然后呢，然后特别轻，然后它那个柔韧度也特别好，所以你落地的时候， 嗯， 你后板先一落，它就会形成一个缓冲， 嗯， 然后慢慢的前面才开始啪落一下。 哦， 当我们看比赛的时候，都会能运动员一落地，你就能听到啪一声，就是雪板拍到那个， 哦，雪上的， 雪上啊，而且运动员的脚后跟它会有一个缓冲的，像男士皮鞋后面那个高跟一样。 嗯 啊，就比那个稍微大一点点，是固定在那个雪板上。 嗯 啊，它都会有一个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哦， 嗯， 就不会给运动员造成我理解的这个膝盖上的这种冲击啊。 是的，是的。 但是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家也会看比赛的时候，偶尔会看到就是有运动员落地的时候不稳了， 嗯， 摔倒的， 嗯， 这种情况，那在判分的时候就会给运动员扣分。 扣分。对， 哦， 基本上你摔倒了，这次就不算是你的完整的跳跃了， 就不算成绩了，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算不算成绩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啊，都算是个人的项目吧。 嗯嗯。 那男子团体它是以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来比呢？ 它是这样的，男子团体啊是四人一组。 哦，四个人一组。 对，你必须能达到四个运动员才能形成一个队。 才能组成我们这个 团 体吗？团 体，然后呢，这个团体呢要求什么？我们的运动员所有的技术飞行都是拔高的，你只要有一个小运动员落后的话，我们可能这个冠军你就失去了。所以要求的这个可能就体现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队的整体实力。 哦，